我会小小心心的等待，总是舍从怜悯变成真爱，相爱难恨亦难，我的心碎了无痕，问责你心就不会疼，永不言永不变，永不永远也不问，伤更深情

在了欢欣。哦耶哦，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。你说世界太灰沉，满是愁云没吸引，每每像命途遇困，心在抖震，无作叫唤大伤感。哦，我说总是太灰沉，你别垂头再抖震，每每世事难尽兴，求别要受着点来度一生。满在你心坎，那是蓝天与白云，满载了欢欣。哦耶哦，我想心里真有真有无穷快乐可发生。天上有无穷的幻变，纵是变，纵是变，热炽的心也是温暖。就算天上有难明的幻变，在你心中的天空始终会有晴朗的天。亲爱，亲爱更珍贵。 在梦与现实中游走，我在回忆与往事中思索，我无法看穿你的眼眸，爱要多么深浓才算足够，爱恨交织占据了心头。泪水掩藏不住多脆弱，我心有多痛，你不会懂。也许孤单沧桑了太久，才会让人忘了曾经感动，毫无保留却故作洒脱，执着守候你却沉默依旧，何时才能卸下了枷锁？收容我在你心中停留，从此一生相守，别无所求。 烦恼是停留，

之中注定你我没有结果，为何还要飞蛾扑火？是被情所困，是为爱蹉跎，是傻是对还是错？也许缘分注定你我只能擦肩而过，既然如此何必难过？看花谢花开，看潮起潮落，看世界悲欢离合。往事随风，我随往事飘过，越逃避就越受折磨。旧日如梦，我被旧日淹没，除了回忆还是什么？曾经恩恩爱爱卿卿我我，如今孤孤单单只剩寂寞。什么缘分已经像一个人过，难道这就是你给的承诺？曾经风风雨雨一起走过，就越多。既然你要自由，我无话可说。曾经恩恩爱爱卿卿我我，如今孤孤单单只剩寂寞。什么缘分已经像一个人过，难道这就是你给的承诺？曾经风风雨一起走过，如今孤孤零零泪眼滂沱。怎么爱得越深，付出就越多？既然你要自由，我无话可说。 白色蒲公英，夏夜仿佛有了下雪的凉意。Baby， 榕树底下开了一株白茉莉，听你说着花园隐藏的秘密。Lovely， 没你的花季，没有你的世界里，哭泣哭泣哭泣，闻不到香气。有你的花季，爱情开在花田里，甜蜜甜蜜甜蜜，全部都给你。 有阳光、雨水和空气，混合着泥土的气息，买一颗种子给你。 在满天满地，你爱的我会努力学习，聊成话题，陪你去看花季，闭上眼睛呼吸，一直到落花下成雨，抱着你。 像玫瑰站在透明的水瓶，让我变成陪着你的满天星 Queen。 为爱灌溉，现在开始不休息，就像拥有仙人掌的生命力。 My dream， 有你的世界里，哭泣哭泣哭泣，闻不到香气。有你的花季，爱情开在花田里，甜蜜甜蜜甜蜜，全部都给你。